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里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听完九点钟新闻之后咧，嚟到我哋建筑二嘅节目啦。咁今晚咧，我谂大家都喺度瞄准紧我哋建筑二节目之后嘅十点钟啊，又有场世界杯大战咧，咁啊等紧大家啦。咁我谂两位主持人，我哋一阵咧做完节目就一齐去睇波啦。咁啱啱好啦，非常好。咁啊，但系依家咧呢个钟头咧，我哋都会同大家讲翻世界杯啊，唔系讲翻建筑先嘅。咁但系咧嗱，今次我哋讲嘅呢个国家嘅城市咧，咁啊讲呢个国家先。就是哥倫比亞。咁如果大家熟悉世界盃嘅歷史，咁呢個哥倫比亞都有啲古港嘅。 係 啊，咁我諗近排大家睇波睇得好如痴如醉啦。咁啊，哥倫比亞當然今年亦都有參賽啦。 係，喂，咁你都成日睇波噶嘛？王傑， 我冇啊，曾卓然睇得咁多。 你喂，你哋對於哥倫比亞足球隊嘅感覺係點咧？ 阿卓然兄，俾你講先啦，你係追得最犀利嘅。係 咯，我球齡可能唔大，差唔多嘅。哥倫比亞印象最深刻都係90年代嘅華特拉馬時期啦，即係金毛獅王嘅時期。即係咁，同埋嗰陣時係有一種非常強嘅南美味道啊，即係話以嗰種狂野啊，難以控制嘅，無論係前鋒或者龍門咧，都係難以控制嘅，即係完全係難以捉摸。但係咧，踢到比你想象中悦目嘅足球嘅一隊球隊咧。 喂，但係上一屆佢哋都係即係幾眼前一亮喎。 係 啊，佢哋。有詹士洛迪古斯嗰年就大放异彩啦，又赢埋金靴奖、金球奖定，即 系 世界杯就最佳球员又系佢攞埋，最靓嗰球又系选咗佢嗰球啦。 冇错， 所以哥伦比亚嘅足球咧，咁我谂大家都会有啲憧憬嘅话，希望佢嚟紧都会有好嘅表现啦。咁 我又唔睇波，不过你哋会觉得咧，九十年代定而家咧，哥伦比亚球队咧系比较强势啲咧？如果真系相比之下。 強勢啊！我覺得哥倫比亞90年代是最好睇嘅，俾我嘅感覺就係、是。 90年代我未開始睇， 所以 comment 唔到。 因為美就係、是、其實九四世界盃啦，就即係美國嗰次嘅世界盃，即係巴西攞冠軍嘅世界盃咧，就係、是。哥倫比亞係呈現出嚟嗰個面貌係最吸引，咁當然佢成果就唔係好理想啦，賽果唔係好理想，但係佢喺大家認為哇，佢展現一種尤其係經典十號仔嘅，即係我哋話以控球在腳啊、分波派牌啊、一個過幾個啊、難以捉摸嘅，即係大得嚟又好令人驚訝嘅一種球技嘅球隊，哥倫比亞就係嗰陣時係即係好令人最深刻。 同埋我覺得咧喺嗰個年代咧，即係我冇親身去睇過啦，當然不過即係做一啲之。后一啲嘅资料搜集或者自己兴趣咧，咁都揾翻啲片段去睇。其实我觉得嗰个年代嘅足球嘅风格系，你会真系可以分得到南美嘅风格或者欧洲嘅风格啊。即系但系依家咧，就算你话最出名嘅南美嘅巴西。以前我哋講嗰啲森巴足球嗰啲魅力咧，依家真係淡到冇乜咁滯嘅，即係佢哋已經係非常之務實咁樣去要贏個比賽，咁所以啲走位嗰啲好機動啊、陣式啊，就冇以前嗰啲 歐洲咗啦， 係啦，受嗰啲華麗腳法咁樣由後場前場嗰啲咁樣彈一腳兩腳嗰啲，依家真係少咗好多 嘅。會唔會真係同呢個地球一體化有關？ 係啊， 即係所有嘢咧都平 冇錯。我諗阿傑依個係大災問嚟嘅，其實同我哋建築都有關係嘅，即係可能我哋以前因為冇所謂嘅全球一體化或者地球。村啦，即系话大家嘅资讯之间冇咁流通啦，人同人嘅交往冇咁紧密啦，咁所以各地咧都有唔同嘅地缘原因啊，同埋文化原因咧，有一种各自嘅追求同埋各自嘅风味啊。譬如我哋可能会分得到拉美嘅足球啊，以个人嘅技术为主嘅足球，或者系欧洲足球啊，以一个团体作战为主嘅足球系嘛？又或者我哋可能讲到亚洲足球系一种可能以拼劲啊、斗志啊、弥补身体唔够人哋强壮嘅一啲嘅球队嘅一种拼搏。嘅做法，咁我哋会可能分到非洲嘅足球就系一种爆发力好强嘅一种足球，所以即系有个人可以跑得特别快嘅，咁就系啲非洲嘅球队。咁但系而家全球化之后咧，好似呢啲嘅面貌咧就有啲唔同。 咁可能亦都同我哋讲建筑嘅时候，我哋有啲嘅呈现有啲相似。咁我哋以前嘅古代嘅建筑咧，就好明显每一个地方有一个独特嘅风格嘅。咁但系喺现代建筑嘅追求里边，都要讲就我哋唔要呢啲咁嘅风格，我哋有一个国际风格嘅追求。咁亦都成为有长时间嘅好多唔同嘅国家共通嘅追求。我哋亚洲以后就走国际路线，就算系香港普通人都会觉得咧，而家啲商场都越嚟越一体化啦，样都差唔多啦， 各个城市都差不多， 无论系外观、内装、铺头，或者话佢哋追求紧嘅背后想要嘅嘢，无论系方便嘅元素，或者话唔同嘅摆列嘅方式，其实都越嚟越近。某啲嘅建筑嘅模式，你甚至乎可以喺唔同嘅地方见到一类似嘅，譬如国金即系国际金融中心嘅样子嘅，即系话一座高耸建筑物嘅顶嗰度，好似有个头咁样嘅形状嘅建筑物咧，其实喺世界各地好多嘅城市都有类似嘅建筑嘅样式嘅，因为嗰个建筑师就用嗰个样咧就起咗唔同嘅，都系用同一个模嚟做。咁所以你见到呢种国际嘅风格，可能咧喺讲建筑或者讲足球都好啦，都话诶咁样其实都好闷嘅，千篇一律系嘛？ 因为太过务实，太过去着重背后嗰个功能啦，又或者系着重个成果啊。咁所以我一啲太过雕花啊，嗰啲冇乜功能或者唔系好太重要嗰啲，不如摆开一边啦。为咗赢波，最紧要就系可以赢到波吓。 不過我覺得係時代唔同啫，亦都係顯示緊喺嗰陣時生存嘅嗰啲人啊，佢哋諗緊嘅思想係乜嘢咯。我哋講咗好耐咧，就好似講足球啦。其實都想帶翻咧，點解會講咁多足球咧？因為今日我哋講呢個城市咧，其實就係哥倫比亞第二大城市麥德林，佢亦都有個名叫做美德恩啦，因為佢嘅西班牙名咧叫 Medellin。咁呢個城市咧，又真係同呢個足球好有關係喎。我哋咁多集咧，講咁多城市咧，最接近足球咧，可能係巴西利亞。但巴西利亞都唔係出名足球，但係呢個城市咧，唔係話出名足球，但係佢城市發展咧，多多少少咧，同足球咧都有少微妙嘅關係。 係，同埋都有啲淵源嘅。 係，頭先阿卓然都有講啦，九十年代哥倫比亞突然間好似有個小陽春出現喺呢個足球界嗰度，其實真係同當時嘅歷史有關。咁我哋想知道佢嘅足球點解同呢個城市有關，不如由去呢個城市開始講翻佢歷史啦。 係好啊。咁我哋話即係哥倫比亞嘅總體嘅歷史咧，同我哋之前幾集講拉丁美洲嘅好多嘅國家嘅情況係一模一樣嘅，即係佢哋都係由一個西班牙殖民地通過一啲嘅革命英雄顯身轉變而嚟嘅一系列嘅獨立國家啦，其實來來去去咧，佢哋面對嘅問題咧都係嗰堆嘅問題嘅。第一個咧就係所謂高地油問題啦，就係話咧佢哋好多嘅城市咧都係由一啲山丘嘅位置開始嘅。咁原因好簡單咧，因為西班牙嘅移民咧要喺亞馬遜盆地去活動，幾乎冇可能嘅，即係死曬。咁所以佢哋一開始揀咧就揀一啲山區嘅位置咧去建成。咁所以主要嘅城市，無論係智利啦、哥倫比亞、烏拉圭啊，所有嘅城市嘅重要城市，幾乎都係一啲山丘嘅地帶。咁就算係原本嘅印第安人其实都倾向于住山地，咁我哋见到嘅好多原本印第安人嘅位置，其实都系啲山地度建成。咁哥伦比亚亦都唔例外，主要啲城市都系喺啲山地。我哋今日讲嘅麦德林咧，都系一啲咁样嘅山地嘅啲嘅城市。咁山地嘅城市嘅缺点或者当时演变嘅历史就系话高地油啦，就系话因为山丘嘅地方咧系交通唔方便嘅，咁所以咧好多嘅所谓嘅独立嘅部队啊，一啲嘅山寨王啊，你可以叫佢做山贼又好，山寨王又好，革命军又好，其实同一样嘢嚟嘅，就系一啲嘅独立嘅武装势力咧，好容易就会成为嗰个地方嘅管治嘅实际力量。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好多你会发觉南美、拉丁美洲好多嘅国家都处于咁嘅状态，就系好多细嘅部队啊，几时又唔知点样爆一个游击队出嚟啊，长期系保持咗咁状态冇变。第二个咧就系话，当时嘅拉丁美洲几乎每一个国家咧都行紧谂紧嘅系两种唔同嘅模式，一种咧就系所谓嘅自由主义嘅模式。自由主义模式咧其实接近于美国宪法初期公布嘅时候，非常重视三权分立，以咧地方即系州政府。即係細啲嘅政府為核心單位建立一個國家，即係話咧地方係有一個相對高度嘅獨立自治嘅部分。國家嘅憲法咧係以制約中央政府權力為核心嘅，咁一個諗法咁去做。咁所以成套諗法就係咁，咁就係國州互相制衡、三權分立嘅一個模式。呢個係第一種。第二種嘅諗法咧，就係較傾向於你可能話係專制啦，但係更加傾向於咧係國家嘅權力係高過州嘅權力。以咧推動一個較強嘅比較擴張性嘅國家為依歸嘅一種嘅諗法，咁其實如果對美國歷史熟悉咧，其實喺當時無論係自由黨或者民主黨啦，即係都最初嘅起點嘅時候咧，都有喺依兩度有個 struggle 嘅，即係話我哋應該走翻美國係因為一個新嘅英國，英國在美洲，即係話我哋好似英國咁強。 嘅一個國家，定係話誒唔好啦，我哋小國寡民過一個莊園性嘅生活嘅一個模式。咁你會發覺咧，喺美國嘅立國之後咧，我哋以為嘅係三權分立嘅州政府強、小國寡民嘅模式咧，其實當時好長時間嘅美國咧，其實係一個擴張性嘅模式，即係話美國當時咧係以影響拉丁美洲局勢為主。咁而當時嘅哥倫比亞嘅起點咧，其實都係傾向於建立一個大哥倫比亞，即係話以哥倫比亞做核心，附近嘅地方咧都係受住哥倫比亞影響。咁但係最尾呢個模式咧亦都唔能夠延續落去嘅，因為咧各個地方咧唔同嘅山地遊同埋唔同嘅領袖咧有好多唔同嘅諗法。咁所以咧其實哥倫比亞咧都由一個大哥倫比亞時期咧中間咧有一啲嘅分裂嘅情況。咁而哥倫比亞內部咧亦都曾經發生一個比較長時間嘅內戰。 足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讲起哥伦比亚咧，其实阿冯杰你要谂起啲咩咧？ 除咗足球之外咧，就係、是、諗起毒品， 係 因為曾經我記得細個嘅時候已經聽嘅咧，即係做戲都係噶，就係話啲香港嗰啲賊人咧，跟住賺咗大錢咧，就去哥倫比亞嗰度生活嘅啦， 係開心， 就走佬過去哥倫比亞噶，咁嗰度好似冇網管，好危險嘅一個地方嚟。 喂，真係犯罪天堂，我諗咧，我細個都係啊，即係聽親新聞咧，哥倫比亞一定冇好嘢嘅，好多係謀殺啦，或者炸彈啦，或者好多武裝分子啊，或者係販毒嘅問題啊，全部都唔會好嘢嘅，你唔會聽到話。喂，去嗰度有啲咩好玩咧？啲人就系话唔好去哥伦比亚，好危险噶，打紧仗噶，乱到咧真系咧喺地球另一边人咧系完全唔明白发生紧咩事。 的确系嘅，即系你话毒枭问题，可能系哥伦比亚喺七十年代以后嘅一个非常之主要同埋重要嘅问题。咁亦都同我哋正话之前讲嘅一啲山地游啊，即系呢一种地方嘅势力薄弱系有关系。即系话喺地方或者城市或者市政管治嘅层面咧，几乎系冇嘅。即係除咗一個所謂嘅 so called 嘅中央政府之外，其實幾乎係地方係冇乜能力去維持自己嘅地方穩定。咁簡單，如果你住一個城市冇辦法去管治自己嘅話咧，咁所謂嘅黑社會啦，或者地方嘅管理咧，就會成為最重要嘅安全嘅力量。即係簡單講，你要靠人保護咧，你只能夠靠咩咧？就係以中國模式就係鄉勇啦，地方管治啦。咁如果佢要維持嘅話，咁啊簡單啦，咁啊即係揾盤生意去做啦。咁哥倫比亞咧喺呢一點咧係好關鍵。咁就係話七十年代其中一個主要嘅嗰個當時嘅情況就係、是。因为喺即系我哋话加州，即系美国嘅东南沿海，其实系美国一个发展得最好嘅一个地方嚟嘅，即系当时经济啊最好嘅一个地方。咁喺当时嘅整体局面里边咧，我哋发觉嗰啲毒品就尤其可卡因咧，喺哥伦比亚沿住海上。即係話沿住海上面經加比海咧去加州咧，其實是一條好快嘅一條航空嘅路線。咁其實當時由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咧，其實都係以呢條路線咧為一個毒品走私嘅大眾。其一，其二咧就係話咧，當時嘅拉丁美洲嘅好多嘅小國咧，亦都提供好多非常重要嘅銀行啊，即係所謂嘅洗黑錢啊，種種唔同嘅服務咧，喺拉丁美洲都可以做得到。咁所以咧，當時就已經慢慢呈現咗一個所謂嘅毒品嘅網絡出現嘅，就係話由哥倫比亞作為一個種植啦、收集嘅核心啦，然後經過一個航空嘅路線啦，轉運去美國做販賣啦。咁美國啲人吸曬毒之後咧，啲錢咧就經呢拉丁美洲一啲細嘅地方一啲國家嘅。叫做冇安管嘅銀行咧，就洗白，咁然後咧運翻啲錢去哥倫比亞。咁呢條嘅貿易路線咧，就係創造咗所謂嘅大毒枭啊，就係艾斯哥巴嘅一個貿易嘅網絡。咁佢當時咧係幾乎係世界富豪咁滯嘅。 哇！講起呢個毒品咧，都要同我哋今日呢一個城市有關係。因為麥德林咧係哥倫比亞第二大城市啦，其實咧佢曾經係成個哥倫比亞毒品最重要嘅中心嚟嘅，咁亦都係咧嗰陣時咧，我諗係全國哥倫比亞最有錢嘅地方，同埋亦都係最危險嘅地方。佢喺1990年咧，佢係被譽為全世界謀殺率最高嘅地方。咁頭先聽到咁多話呢毒品路線啊點樣行咧，就知道呢個地方當年好亂啦。咁但係咧，嗰個睇翻再前啲呢個城市嘅發展咧，你估唔到咧，佢喺七八十年代咧可以發展到毒品王國喎。因為咧麥德林咧喺佢地理上咧，其實係位於比較高山地帶啦，佢又唔係最高嘅。其實咧，哥倫比亞咧都係一個高山國家嚟嘅。 佢係當年咧西班牙人踏足嘅第一個南美洲國家嚟嘅，咁所以啲人咧就覺得啊，第一個地方就係嚟咗呢個哥倫比亞，所以咧佢個名咧 Colombia 咧係由哥倫布嘅意大利文嘅名咧 Colombo 改而成嘅，咁你就知道佢哋咧係對於佢哋成為第一個哥倫布踏足嘅地方咧非常之覺得自豪啦。咁但係咧，後屘跟住哥倫布佢哋嘅部隊後屘發覺咧，原來咧哥倫比亞咧好多山區，佢以為咧嗰度有黃金，結果咧黃金就去咗唔喺哥倫比亞啦，反而咧銀礦咧就會喺墨西哥啦同埋秘魯可以揾到啦。哥倫比亞發展咧就喺殖民地時期咧唔係真係咁多嘅，尤其是咧麥德林，因為咧佢就唔係喺好中心嘅位置，佢只係咧係偏東岸咧嘅一個1400米嘅高原。咁但係呢一個高原上面咧就有一個好狹長嘅山谷啦，咁中間有條河啦，形成咧成個麥德林呢個地區嘅氣候咧非常之好，因為咧哥倫比亞好接近赤道，所以全年嘅温度咧好平均，都係廿幾度。好多人咧去到哥倫比亞咧，第一個感覺，喂，南美洲國家咪應該好熱嘅咧？其實咧，加勒比海邊就真係好熱嘅。咁但係如果你去翻高山地區，好似佢哋首都波哥大啦，2600米高嘅、嗯。其實咧、嗯，有啲人咧可能會有高山反應添。所以咧，一年咧嗰、那個天氣咧係十幾度，反而好涼嘅。麥德林咧就好啲啦，廿幾度咧其實就四季如春，所以咧佢係有一個叫春城嘅外號。咁、呢個城市咧，佢嘅特質就係、是。佢喺一個狹長嘅山谷之間發展啦，所以係好長條嘅。最初咧殖民地嚟嘅時候咧，其實又冇乜發展呢個地方。咁啱佢附近咧就有啲金礦出現，咁所以咧佢變咗係一個好似係後勤嘅城市啦，提供啲糧食啊俾金礦嗰邊嗰啲人咯、最初咧，因為啲人係冇諗住嗰個發展嘅，有好多喺新世界嚟揾機會人咧，又想揾啲咧政府都唔係控制嘅地方啦，所以咧喺度咧就有好多莊園出現。過住一啲咧就好似比較自給自足嘅生活咯，就哇好開心呢、這個地方。咁但係最後咧，始終西班牙咧帝國都要去控制噶嘛。咁佢就見到嗰度哇開始有啲人聚集咯，佢就發覺喂我要分開唔同嘅種族啦，即係西班牙人同埋後裔始終一啲白人嘅種族咧係比較高級啲噶嘛。佢就決定咧要喺而家嘅市中心嘅地方咧就起咗哥倫比亞第一個喺麥德林嘅城市啦，就叫 Santa Ana。咁結果咧就慢慢咧就演變成今日嘅麥德林啦。咁但係嗰陣時咧，因為佢都好 make sense 嘅，佢係沿住河流而起噶嘛。咁側邊咧都有好多嘅高山圍住噶嘛，所以咧成個咧好有天險嘅呢個城市。 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去到殖民地參觀完嘅時候咧，其實呢個城市咧真係冇乜作為。當時咧，佢哋啲建築物咧非常之簡單，揾石頭起啦，屋頂甚至係用禾秆草啦。咁同我哋之前其實講好多西班牙殖民地好唔同㗎嘛 ，Cusco 嗰啲咁樣， 夏番拿嗰啲， 係啦， 靚到七彩㗎嘛。 但係今次我見翻咧 ，Sino 啊，又係俾咗好多相我哋啦，大家又係上到去我哋 RTHK.HK 嗰度睇下建築二節目。咁但係今次咧見翻又唔覺有好多即係好靚嘅西班牙式，即係呢啲巴洛克建築啊嗰啲，又冇喎、 啊，直情冇啊，唔好話唔見啊， 冇啊真係。 其實城市發展咧喺西班牙人走之前咧，這個城市真係唔係好多發展，佢都係做。一個 backup 城市啦，咁去到哥倫比亞獨立之後咧，佢先慢慢冒起嘅。其實真正發展咧，應該係二十年代嘅。頭先阿卓然都有講啦，哥倫比亞喺獨立之後咧，其實咧就係陷入咗保守黨同埋自由黨嘅黨爭啦。其實不斷都係有啲紛爭，演變咗內戰。佢其實獨立咁耐咧，基本上你都唔可以話係好穩定，直到而家反而咧，可能歷史上咧係最安穩嘅日子喎。咁所以咧嗰陣時咧又出現咗好多問題嘅，尤其是咧佢哋中央政府唔係好完全控制好全部局面啦。喺二十世紀初期嘅時候咧，佢啱啱過咗一個1000日嘅戰爭，哥倫比亞嗰陣時咧，麥德林反而就冇大影響喎。附近咧好多嘅金礦嘅主人啦，同埋咧嗰陣時咧，哥倫比亞其中一樣嘢好出名就係咖啡啦。咖啡咧喺國際市場咧開始又有錢啦。呢啲咁嘅莊園嘅主人咧就去咗麥德林嗰度咧，開始開一啲工業嘅 工廠啦，包括嗰陣時就發展呢個紡織業啦，令到個城市咧慢慢嘅工業化。咁加上嗰陣時咧，呢、這個城市咧起咗鐵路，就將佢同周邊地區連埋起嚟，慢慢咧就變成哥倫比亞第二大城市啦。咁嗰陣時咧，呢個城市致富啦，但係因為殖民地真係冇留低好靚嘅嘢，所以咧通常咧佢比較舊啲建築物咧係19世紀或18世紀嘅時候再重建嘅教堂啦，但係都唔會好似其他殖民地咁靚咯。今時今日咧留翻落嚟咧喺殖民地時代嘅建築物咧真係寥寥可數嘅。咁但係去到20世紀咯，當呢個城市咧慢慢發展啦，就吸引咗好多外面嘅人嚟啦。因為咧喺20世紀嘅20年代咧，當時咧哥倫比亞都係主要以農業為主噶嘛。咁周邊好多農民咧，獨立之後不斷都係爭緊嗰個地塊擁有權，尤其是嗰陣時好多咖啡嘅農夫啦，就係政府同你講喂塊地唔係你嘅，你要交税。佢又話唔係，不嬲都係我嘅。咁所以咧，結果咧就形成咧好多人咧對中央政府啊有呢個反抗。咁嗰陣時兩黨都會幫你啦，這個地我幫你搞掂啦。結果咧越搞越和，反而咧喺農村咧係好多嘅暴亂發生嘅。其實咧呢個咧後期咧啲人覺得咧係慢慢引到咧點解哥倫比亞去到60年代開始真係有遊擊隊出現咧？呢個咧其中一個分水嶺嚟嘅。 嗯，係我哋話即係拉丁美洲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嗰個地方管治嘅力量係好薄弱嘅，即係佢冇一個好強嘅根基係去做到有效嘅中央管治。講個即係實際情況就係話，譬如我哋如果麥德林去波哥大咁樣啦，即係我哋話咁咪好似跨省咁咯，即係跨一個城市去城市咁咪搭車咯，高速公路啦，呢啲咁嘅方法啦。咁但係咧，其實喺哥倫比亞去到千禧年之前咧，你唔搭飛機咧，你係死緊嘅。因为你要由 A 城市搭车去另一个城市中间，你经过好多好多好多个村落啊、山路嘅地方咧，你系会俾各种各样嘅人打家劫舍。你根本上冇办法可以用陆路嘅方法，除非你本身就系黑道，即系你除你冇办法可以过到去。大家都系搭飞机，你谂下，如果点对点嘅方法喺千禧年之前系只有飞机嘅话，咁嗰个国家嘅流动性流通系有几咁差？你可以谂下。 唔系，其实不嬲都有道路网去连接嘅。不过咧就好似阿卓然咁讲，因为嗰阵时咧始终个局势太。好多山殘，我記得咧，我第一次打算哥倫比亞咧，2004年，最尾咧就冇去到嘅，因為啲原因咧，其實個行程安排上咧，因為咧原來當年咧我就冇諗住搭飛機，因為搭飛機好貴啊嘛，咁但係城市城市之間咧，可能要搭成十幾個鐘啦，你要搭啲夜班嘅車，咁好多人就會講咧，嗰陣時如果你搭夜班車要諗啦，因為咧會經過好多山區。而山區亦都唔係中央政府控制到嘅，嗰陣時好多嘅反獨嘅集團啦、遊擊隊啦，或者反政府分子啦，都會去搶巴士嘅人嘅，因為佢哋咧冇收入啊嘛，佢哋要買軍火啊嘛，咁所以咧好多反而一般嘅良民百姓咧就變咗係佢哋嘅目標咯。咁某程度上係個政治亂局咧，令到咧佢嗰個道路嗰個網絡咧係唔安全。咁但係咧近年咧就當然就冇咗呢個問題啦。喺二十世紀初咧，其實個城市發展。佢唔係真係話咁完善嘅，因為當年咧唔會好有規劃啦。當有好多資金投入嘅時候咧，城市咧主要都喺翻我頭先講嘅嗰陣時叫竹台區啦，Candelaria 附近發展。咁慢慢咧都係根據啲城市嘅南北向去發展，沿住河而發展嘅。咁去到40年代尾咧，開始發覺咧呢個規劃唔得啦。 咁當然啦，去到之後我哋就更加熟悉啦，就係有頭先都有提過好多毒枭嘅問題，或者去到之後呢，其實哥倫比亞個歷史發展係點樣，又或者更加大嘅一個問題就係、是、大家依家睇到啲相，其實哥倫比亞嘅建築又唔係特別靚咗喎。咁我最想知道係點解仙奴揀呢個城市俾我哋呢，又或者點解仙奴要去呢個城市呢，一連串嘅問題啊。咁我哋呢下一節嘅建築二呢再為大家去解答啊。 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仙奴、曾卓然、冯杰。 又翻嚟建筑二嘅时间啦。咁我哋今日咧同大家讲嘅城市就系哥伦比亚嘅麦德林。先奴，真系要首先问下你，即系一个唔靓嘅城市，点解你会去呢？我哋通常都系拣啲靓噶嘛， 唔知咁危险。 危險第一啦，咁佢嗰次都冇去到，係咪？咁因為行程上嘅安排啦。但係點解你會想去一個唔靚嘅城市？我真係想 知。我第二次又去啦，即係第一次去唔到。咁但係我喺2011年嘅時候去哥倫比亞，就特登要去呢個城市嘅，因為其中一個好吸引我咧，就係話佢曾經係謀首最高嘅城市，但係近年咧佢搖身一變咧，就成為其中一個好 hip 嘅城市啊，好 cultural 好文化氣質嘅創意城市啦。你就覺得哇！在1990年代，如果佢系咁危險咧，點解去到2000年之後，嗰啲20年啲城市真係來回地獄又折返人間喎？ 係啦，究竟佢1990年代有幾危險咧？咁有啲數據嘅，就係講咧喺1991年嘅時候啊，佢係一年入面係有6349宗嘅兇殺案發生。 係。 一年有6000多件，哇！真係諗起你敢唔敢去呢？ 係咯，真係好驚人嘅數字咯。咁亦都係被選為全世界他殺率最高嘅城市。你話係咪真係驚咧？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有陣時我去旅行未必會揀即係靚嘅城市，靚當然會吸引啦。但如果佢嘅城市嘅歷史係有一個好特別嘅意義咧，我反而真係想睇下。 先頭仲係講咗好重要嘅一點，我哋建築二依一個系列咧都講好多嘅，就係話嗱，我哋話麥德林呢個城市就好似一種自然而生嘅好，其實就係拉美本土嘅一個城市。其實佢唔係好受好多外力嘅影響，或者做好多建設、做好多基礎幫佢打好好多基石嘅嘢，佢就係自然而生嘅一個城市。而咧，其實城市咧係問題嘅集中地嚟嘅，即係話任何一個城市應該都係好多好多嘅問題。而麥德林咧，正正係好多屬於拉丁美洲嘅問題加佢自己特別多嘅問題所有嘅集中地，而我哋話講咁多集裏面講好多關於規劃嘅問題，關於重新建設換發生機嘅問題，正正咧就係喺呢一集咧係可以講嘅。我哋話一個麥德林一個咁嘅城市，無論係屬於自身嘅問題、獨居嘅問題，或者係拉丁美洲共有嘅，譬如一啲山地啊、高地油啊、地方管治能力薄弱啊、山區貧民區呢啲問題嘅集中。點樣可以改變呢？即係佢好似冇出路嘅啲城市，點樣去改變？如果所有城市冇出路就冇改變嘅話，咁唔使講落去啦，或者我哋唔需要做討論啦。個城市渣嘅，拆咗佢咯。好似我哋之前嗰集啲規劃師咁，哎，全部鏟曬佢再嚟過，但係唔可行啊嘛。即係我哋已經講咗俾大家聽，一個住咗100萬人嘅城市係唔可以拆咗佢重新再起過，除非有一個非常之強大嘅極權領袖要起條大路喺中間，唔 work 嘅。我哋一定要係喺個基礎上面點樣將嗰啲問題轉變成為機會啊！咁依啲就係我諗係城市規劃或者討論城市裏面一種另一種嘅魅力所在。係 都啱嘅，因為咧，我覺得呢個麥德林咧可以係南美尤其是比較窮嘅國家一個模擬城市嚟嘅，因為咧南美大家如果有想像去其他嘅城市，譬如好似利熱內盧啦，或者利馬咁樣啦，其實都好多貧民窟出現，唔係淨係得呢個城市。咁但係麥德林當然佢有佢更加唔好嘅一啲治安穩定啦。但係其他嘅譬如巴西都係㗎，好多都係有毒品問題㗎嘛。咁但係點解麥德林又可以去到近年轉化咗做一個遊客會多咗，同埋啲人會可以參考城市咧？我哋等陣可以研究下啦。咁但係都要講翻啦，喂佢以前係冇規劃㗎嘛，冇規劃始終咧對於一啲新嘅城市好有問題嘅。我哋而家咧。呢啲 mega city 即係一啲大型嘅城市咧，其實因為佢要處理問題好多啦，包括交通啦，尤其是去到20世紀開始好多車，咁同埋好多基建上啦，譬如供水系統啊、電力系統啊，全部你唔可以話係冇規劃嘅。以前小鎮可以，但係當個人口爆棚到佢唔可以用土地解決咧，開始好多高樓大廈啦。住宅係問題啦，咁所以以前香港都有㗎，譬如好多新移民嚟嘅時候，都係住喺山區一啲寮屋啊。咁當然當年香港政府就有政策啦，譬如起居屋、公屋去解決啦。咁但係呢啲咁嘅窮國家咧，佢根本就我真係冇咁多錢去起公屋喎，你咪繼續住喺山上面嗰啲貧民窟咯，嗰啲唔合規格嘅或者啲僭建嘅房屋咯。咁麥德林都係。當年麥德林都係飽受住呢個問題嘅困擾嘅，咁尤其是喺50年代之前，因為咧1948年佢又進入咗另一個嘅10年嘅內戰啊，內戰嘅戰場咧反而咧又唔喺城市，又喺農村，同爭土地有關啦，咁所以好多農民就好驚，喂又打到嚟我嗰度啦，即係已經打咗好多次，咁不如去城市嗰度揾機會啦。麥德林咧周邊都好多鄉村嘅，咁所以咧好多人就去咗城市啦。當年咧喺20世紀初嘅時候咧，呢個城市有6萬人，但去到50年咧係已經25萬人，即係多4倍。咁所以個城市被逼咧 就要向南北發展，因為呢個係長條城市嚟㗎嘛。咁南北發展之餘呢，中間停嘅地方呢，其實城市已經有人住㗎嘛，有錢人又會住咗啦，或者一啲固有有利益嘅人喺度住啦。咁佢哋嚟到，我又冇地喎，咁唯有呢就向山上面發展，喺唔同嘅山頭呢都有啲貧民窟出現啦。咁嗰時政府發覺，喂，真係唔得喎，如果咁樣發展落去呢個城市斷晒喎。我哋之前好多集都有講嘅，一啲冇經過規劃嘅城市呢，結果產生嘅唔係只係城市問題，係會係社會問題啦、治安問題啦，咁同埋你點樣去控制啲交通流線，都係有一個好大嘅困憂㗎嘛。咁呢啲係全部都會增加成個城市嘅成本。咁於是呢，佢就請咗兩個建築師，一個呢就係德國嘅建築師叫做 Paul Lester Viena， 另外一個嘅西班牙建築師 Jose Luis Sert 就嚟呢幫呢個麥德林呢進行一個總體規劃嘅。咁佢嗰陣時呢，佢哋因為始終都係外國嘅建築師啦，咁同埋當年都係我之前都講過啦，喺五十年代開始就係用一啲新嘅城市規劃嘅模式，通常都係用格仔方式，就比較易啲去控制呢個城市啦。咁呢兩個建築師咧，都係用翻一啲比較長遠嘅角度去諗嘅。呢個城市佢估計會發展到幾大啊？有幾多人口啊？咁首先就要去諗下嗰個交通網絡啦，因為好多時城市一大，喂，啲車多到塞曬喺中間，咁我哋點樣呢？咁同埋咧，佢都會諗，喂，啲人口多咗嘅時候咧，居住係一個問題啦。當時嘅麥德林咧，成個城市本身咧冇規劃，所以咧功能分區好亂嘅。咁佢哋咧就決定咧將南邊，因為南邊就係火車站，同埋係有機場，就係佢哋嘅貨物運輸中心啦。喺嗰邊咧就設置工業區，咁咪方便啲話啲產品一做完就上車或者上飛機走啦。另一方面咧，住宅區就維持喺北邊啦。咁呢個城市係沿住條河去發展噶嘛，咁所以河咧就變成佢哋好重要嘅一個 buffer area。佢就將條河咧美化咗去。兩邊咧仲會加入咗啲基建咯，咁包括佢嗰陣時提議咧就係、是，喂，我哋要有啲排污系統啊、電網啊，全部擺曬喺呢一個河岸兩邊嘅地底啦，同埋個鐵路咧都要喺呢個河岸隔離。咁同埋嗰陣時咧提出咗一個新嘅意念啊，就係、是、起呢個地鐵嘅。咁但係之後咧，麥德林咧越嚟越混亂啦，所以佢哋咧提出嘅呢一啲咁嘅城市規劃方案咧冇完全採用嘅，佢只係局部去用咯。城市咧繼續發展咧，就係都係片面式嘅，因為咧人嚟得太快，佢都未開始進行咧，佢哋想講嘅規劃，話啊，我做啲小區啦，我不如起咗你先嚟啦。咁啲難民係會理你噶嘛？咁所以一批一批咁嘅人嚟，加上內戰期間咧，其實喺麥德林咧，佢都唔會完全冇受影響噶嘛。咁所以去到六十年代嘅時候咧，呢、這個城市咧開始咧唔可以應付咁多外來嘅人口啦。 1970年代其實已經個人口係講緊已經超過100万， 係、啊， 即係所以係又俾我哋 又翻四倍啦， 又翻咗幾倍，之前25万 啊嘛， 即係又上升咗四倍。咁就係你就算點樣規劃都好，我諗喺嗰陣時嘅設計師，我諗緊我已經係20几万、30几万、40几万，已經係一個好誇張嘅。 係啊，所以根本諗唔到佢增加咁多，即係我諗你預期可能增加一倍啫，四倍喎。咁所以嗰個規劃基本上唔可以用，因為到佢70年代嘅時候咧。佢嘅城市已經去到好北同好南啦，咁啊側邊嗰啲山頭已經哇全部起曬嘢，喂咁多即係非法建築喎，仲可能多過本身佢係有規劃嘅建築嘅時候，佢點可以解決呢？即係唔可以好似之前阿卓賢咁講話，喂拆曬佢咯，拆曬佢，喂嗰100万人口分分鐘80万都係住喺佢地方喎，住喺邊先係唔可以噶嘛？咁同埋咧，60年代咧開始咧，哥倫比亞真係進入咗亂局啦。我覺得咧，哥倫比亞嘅毒品戰爭咧，真係一場。好難理解嘅一個戰爭嚟嘅，因為嗰陣時嘅形成咧，其實而家都好多個講法嘅。咁咧，佢唔係話喂，我有反政府部隊同政府打仗咁簡單。 係啊，我哋可以試下，未必係完全跟時序一個概略嘅講法去講下，即係哥倫比亞嘅毒品問題其實係一件點樣嘅事，或者哥倫比亞本身內部面對嘅咩問題？我哋話即係哥倫比亞嘅整體局面咧，同拉丁美洲嘅演變一個。共同嘅地方咧，就係話，喺40年代、50年代開始有強嘅左翼勢力咧，喺拉丁美洲唔同嘅地方去做推動。咁、如即係大家都可能聽過，之前我哋講古巴啊，係咪？我哋講智古華拉啊，呢啲咁嘅人物，你都知道其實就係拉丁美洲誕生，嘗試去尋找一種公義。咁佢哋或者同共產主義合流嘅，即係話係信奉共產主義嘅，或者純粹係一種即係希望有一種更公平嘅社會嘅一種力量。咁但係喺當時嘅美國嘅勢力嘅眼中咧，會認為。系咧，依啲所有嘅，无论推动自由又好，或者系共产主义嘅力量都好啦，全部都系共产主义嚟 即係佢好簡單，呢批人全部都係被赤化嘅有問題嘅人。咁而美國嘅整體嘅力量咧，同埋你會之前都聽到，譬如拉丁美洲好多國家以單一作物，譬如棉花、譬如咖啡為主要出口嘅一種模式咧，背後其實就係、是、簡單講就係幫美國人打工。即係佢哋就一個強大嘅消費嘅國家所主力操控嘅。即係簡單講，如果嗰個消費國家佢改變佢嘅某啲部分，譬如棉花入口減低或者咖啡入口減低嘅話咧，就會對呢啲細嘅拉丁美洲國家咧造成一個毀滅性嘅打擊，因為佢嘅所有嘅農作物咧都係同佢掛鈎。咁背後代表啲咩咧？就係話因為佢嘅經濟係受到美國嘅鉛制咧，所以佢哋嘅好多嘅部分，包括外交、軍事啊，所有嘅力量都係受鉛制。 嗯， 咁呢啲嘅左翼嘅力量咧喺農民社會或者哥倫比亞農社會咧，係好容易被接納嘅。一方面係因為佢哋好多個窮嘅生活啦，咁第二就係因為地方缺乏保護。咁呢啲有槍嘅力量咧，必然就成為嗰度架頭嘅，即係無論係你認同或者唔認同。調翻轉嚟講咧，亦都有受美國力量所扶植嘅一批右翼嘅革命軍或者係遊擊隊咧，同一時間亦都嘗試去剿滅呢啲左翼嘅遊擊隊。咁、所以喺咁嘅局面之下咧，你會見到左右翼嘅遊擊隊係同時生效嘅。咁而我哋之前都提好多嘅關於毒枭嘅問題啦，其中原因就係哥倫比亞嘅人發現到原來生產可卡因咧係比生產咖啡咧係更加能夠受到美國嘅市場嘅歡迎，同埋賣得更多嘅錢。咁呢個係好簡單嘅，就係話一個以外匯立足咗可能超過100年至近200年嘅美洲國家咧，選擇最能夠賺外匯嘅農作物咧係天經地義嘅。我 OK， 咁就簡單啦啫。同埋咧，哥倫比亞人自己嘅吸毒率咧係遠遠低於美國本土。即係簡單講，換句話說咧，由我艾斯哥巴嘅講法就係話咧，美國人吸毒嘅責任咧係應該美國人自己去做，而唔係哥倫比亞人。 係 哥倫比亞自己產可卡因，點解哥倫比亞人自己唔吸？點解你美國人吸？ 其實 即係簡單講就係你自己中意吸啦，就唔係邊度多生產嘅問題。 其實都好有關係。嗰陣時咧，我諗都係全世界都未必只係拉丁美洲添，即係呢個冷戰思維啊嘛。咁美國咧就真係好抗拒呢個共產主義嘅。咁拉丁美洲尤其是嗰陣時有自古華拉出現啦，真係咧會成個都有一個革命性嘅思想嘅。咁當時農民咧，因為始終同個土地好有關係嘅，呢一啲咁嘅左傾分子咧，佢哋未必真係全部係共產信徒啊，但係咧佢哋因為都真係幫緊去爭取呢個土地公義嘛。咁嗰陣時咧，農村咧一係就離開去城市，一係咧如果想堅守土地咧，就真係要同嗰陣時嘅左翼去聯盟。咁亦都衍生咗咧有呢個哥倫比亞嘅革命軍出現啦。咁就喺60年代開始。 建築二主持：先露、曾卓然、馮傑。 仲有咧，因为嗰阵时嘅政治局面咧，就喺十年内战之后咧。喺50年代中期開始咧，佢哋自由黨同埋保守黨咧就有協議，我哋輪流執政啦，4年之後就同你換啦咁樣。咁你話好唔好咧？ 有好有唔好啦，真係。 咁其實咧就唔好喺哥倫比亞，因為 hea 住做，大家都知嗰四年。之後就你咁咪我舐油水，咁啲人根本睇穿咗，佢哋兩個不嬲都係輪流執政噶啦。只不過之前咧，我執政完咧，你嚟你上場咧，為你之前政策我全部推翻曬，咁國家係行唔到嘅。而家咁樣就好似，唉，我唔推翻你嗰啲啦，不過我就舐多啲我嗰啲啦。咁所以咧，令更加當地人咧好不滿啊。咁結果咧，好多人就，唉，我都唔信佢哋啦。有啲人咧都會覺得咧，政府係信唔過咧，佢自己會請一啲保鏢添，有一啲真係反政府嘅武裝分子出現。所以嗰陣時咧，其實參加呢一個毒品戰爭咧，係好多唔同嘅勢力嘅，有啲係好似頭先阿徐謙講。左派嘅游击队，有啲右派游击队，咁大家都系各自觉得系自己理念啦，或者为自己利益出发。咁喺70年代初咧，基本上哥伦比亚已经系一个大战场嚟噶啦。咁嗰阵时，美国嘅黑手党咧，哇，睇准机会啦，你咁乱正啦、啊，因为咧佢知道咧，哥伦比亚咁多山地咧，最啱咧就系种呢一个毒品可卡因嘅植物啦，就系呢个 coca， 就系呢个可卡叶。咁點解呢？因為咧，其實可卡葉係比較易種嘅，同埋哥倫比亞天氣咧，尤其是 四季如春嘛，你話 係啊，麥德林係啦。咁但係其實哥倫比亞咧，好大部分係喺亞馬遜嘅範圍嘅，亞馬遜就長期都係濕葉咧，其實咧係比較適合種呢啲咁嘅植物。 咁仲埋山區啦， 同埋你點捉啫？ 係啦，係啦，咁變咗喂正啦，你政府 天時地利人和有曬， 政府又管唔到。唉、哎，你又好地方俾我种， 系啊，你会见到整个局面系好凄凉嗱，同埋仲有啲麻烦嘢喺里边嗱。首先咧，即系正话，其实先头都有讲咗，就系、是、嗰个贪污问题咧系好深入骨髓嘅，即系话无论系啲政府嘅高层嘅官员，第一就可能系轮流坐庄嘅原因啦，第二咧就系话佢好多人认为咧佢或者系受到美国势力扶植嘅，即系话佢系亲美国势力嘅， 系冇人知嘅， 或者佢系受到同某啲嘅毒枭之间系有联系嘅。甚至乎係可以 corrupt 到去國防部長或者係總統呢啲層次，都可能係同毒枭係有眉來眼去嘅，或者係因為美國嗰啲嘅毒枭強到即係 too big to fail， 即係話佢太強大啦，佢哋一爆亂咧就可能死幾千幾萬人。咁所以好多時啲總統會覺得啊，不如我哋放過你啦，或者話同你一啲嘅和平協定啦咁。咁所以喺由70年代到90年代嘅好多次嘅所謂嘅毒品戰爭裏面咧，都長期處於一個咁嘅狀態。譬如話我哋之前一直講嘅麥德林咧，其實點解佢係一個我哋其中一個聚焦嘅城市咧？其實就主要係因為艾斯哥巴喺嗰度長大，即係艾斯哥巴選擇麥德林，而唔係麥德林話有一個哥倫比亞得天獨厚啊，嗰度係咩？其實唔係嘅，嗰啲嘅山區嘅地方就係種植嘅園，而主要嘅核心地方盤踞地咧就係依個所謂麥德林集團， 係啦，就係販賣嘅主要，係啦，佢收曬周邊嗰啲， 主要就係佢哋喺嗰度住，咁佢哋就喺嗰度惡曬，咁而依一個咧就係我哋話今次講呢個城市其中一個好特別嘅原因就係話依一批由70年代中期嘅麥德林集團，以艾斯哥巴為核心。同埋佢家庭為核心嘅呢個麥德林集團咧，其實係由七十年代中一直去到九十年代初咧，都係鉛即係叫做真正麥德林嘅掌舵人。 係， 其實亦都可以話係整個拉丁美洲嘅毒品王國裏面嘅主幹人物，亦都可能係全世界毒品嘅最主要嘅一個人。 正係啦，因為嗰陣時咧，全世界八成嘅毒品都係由哥倫比亞出口啦，咁大部分都係喺艾斯哥巴嗰度嚟添。咁、但係咧，七十年代嘅麥德林咧，其實都係因為經歷咗一個經濟衰退而令到佢無奈地啦，要接受呢個毒品市場嘅，因為咧之前咧喺工業化成功嘅時候咧，麥德林主要係依靠呢個紡織業嘅。七十年代咧，佢嘅紡織業咧開始咧轉移咗去波哥大，甚至去到亞洲市場，咁你冇得爭啦，因為亞洲再平啲同埋勤力啲啊嘛。拉丁美洲人始終都係蝕底嘅，你去到亞洲市場咧，佢唔可以做到嗰一隻嘅。 第一，你又內戰又驚，係啦，我知我唔敢嚟啦。即係 咁，所以咧，佢嘅主要工業咧開始咧就轉型。嗰陣時咧就美國有睇中嗰個機會啦，咁好多人咧就開始就投身呢個毒品市場。 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咁喺十年內之後，兩黨輪流交際情況之後咧，七十年代中咧開始就完咗呢樣嘢啦。咁好多政治新星出嚟咯，政治新星出嚟，梗係要有政治捐獻啦。咁邊啲人會俾到佢啫？有錢嘅人啊嘛， 邊個最有錢呢？ 係啦，嗰陣時開始，喂，梗係做毒品生意會有錢啦。咁我哋開始咧，係喺麥德林嗰度咧，就會贊助好多呢咁嘅政新星，亦都去賄賂一啲當地嘅官員。 咁即係黑白兩道都已經係艾斯哥巴呢個集團，或者係成個毒品世界嘅天下。 係啊，其實艾斯哥巴咧都要講啊，因為講起麥德林咧，一定要講呢個人，因為咧佢真係喺麥德林咧出世嘅。佢又讀下大學咧，發覺咧真係讀大學冇出路。嗰陣時知識改變唔到命運。佢發覺做古惑仔係非常之好，初頭咧就係靠走私啊，賣下啲假嘢啊，結果發覺咧，喂，我用貨車運毒係非常之好喎、慢慢咧，佢就將呢一個生意越搞越大咧，就成為一個主要販賣毒品嘅賊家啦。 年輕人唔好學啊，我哋唔係鼓勵緊呢樣嘢嚇。 係啦，真係唔係鼓勵，但係咧嗱，我就覺得阿蕭媽媽即係當呢啲咁歷史性人物咧，真有幾面，佢對屋企人非常之好，咁。艾斯哥巴咧係好影響麥德林嘅， 因為在70年代中期開始呢，剛才講過啦，他的麥德林集團呢是控制了整個城市的。雖然呢他當時都有當地政府啦，有司法機構啊，即是三權分立啦，但是呢啲人全部都好多都已經被他賄賂了嘛。咁去到80年代呢，基本上呢艾斯哥巴呢是隻手遮天的。他恐怖的，他好有錢的。他有錢到呢，他屋企呢有一個野生動物園。啲動物咧全部係由東非嗰度運入嚟嘅，你係咪好離譜啊？ 屋企個花園 係啊，同埋咧佢有好多個標準嘅足球場。咁呢一個咧，亦都係頭先我一開頭節目講咧，同呢個足球有關係。 即係我諗艾斯哥巴佢本身都係一個足球迷啦，可能佢中意踢波或者中意睇波，所以佢就會支持足球運動嘅發展。 係啦，其實咧喺80年代咧，城市冇乜特別嘅規劃設計，咁所以咧好多工程咧其實唔係真係咁容易上馬嘅。呢個時候咧，艾斯哥巴咧佢竟然咧佢有啲劫富濟貧嘅心態，佢喺城市咧起咗好多一啲球場啦，或者一啲廉價房屋啦。一啲社區中心咧，佢真係俾翻當地人嘅，所以咧好奇怪喎，當地人咧就會當佢咧好似羅賓漢咁樣，佢覺得喂佢嚟幫我哋喎。 我哋頭先都聽到咁多講，其實政府又唔係真係好做到嘢，貪污又成風，咁所以可能朝住政府嗰邊咧，即係百姓又唔係真係可以過到好嘅生活，咁反而黑道呢一邊佢幫到佢手啦。 係啊，主要你諗下嗰個即係嗰啲嘅貧民區咧，你如果即係一個貧民區嘅小朋友嗱，邊度係出路咧？你可能會覺得呢個麥德林集團咧係俾佢更好嘅出路，即係諗下佢成長係嘛？第一佢原來佢真係關心呢個社區嘅，佢知道麥德林需要啲乜嘢。佢裏邊嗰啲人物原來都係邊個邊個嘅親人，邊個邊個嘅子女。即係你見到嗰啲麥德林裏邊嘅人其實係城市裏邊嘅人嚟噶嘛？佢哋信賴嗰啲普通人嘅，即係變咗黑幫嘅人。咁第三就係因為咁嘅網絡之下，由細到大嘅照顧，咁佢知道呢一個咧可能係一個發達揾到將來自己嘅方向嘅一個出路。咁可能啊，喺某一個時代。哥倫比亞咧，去讀大學同埋去做黑幫咧，可能黑幫比於貧民窟嘅小朋友嚟講咧，係一個更加觸手可及嘅出路都唔定。即係用咁嘅角度嚟睇，咁就 第日嘅出路嚟講，個前途嚟講，可能就更加好添。 同埋好多人發覺，其實最尾我讀完書嗰班人都係要幫黑幫做事咯、包括好多律師啊、會計師啊，其實你都要幫佢噶嘛。就算當年你有幾高層次嘅人，你點可以唔幫？呢、這個艾斯哥巴打工啊， 即係你留得喺哥倫比亞，留得喺麥德林嘅， 係啊， 都根本就 我諗都係有啲無奈嘅，因為咧呢、這個城市喺八十年代咧已經開始好多嘅謀殺事件出現啦。咁好多人都知道咧，如果你唔幫艾斯哥巴做事咧，有陣時真係會有性命危險，甚至係禍及家人。 係啊，甚至你踢波都有機會有生命危險。即係大家好出名就知道有啲事件啊，可能都同艾斯哥巴有關嘅。咁因為今日時間嘅關係咧，咁我哋講呢個麥德林嘅城市咧，亦都可以留翻下一個禮拜啦。咁啊，亦都再講啲究竟呢個城市嘅規劃。頭先我哋有講到，究竟佢點樣去到後期可以改頭換面，由我哋啱啱所講嘅一個犯罪之都啊，一個罪惡嘅城市，漸漸地可以換然一身去到一個全新嘅面貌。下一个礼拜一晚九点钟的建筑二再同大家见面啦。咁依家九钟，大家准备去睇波啦，拜拜。 建筑二主持：先露、曾卓然、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